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本周京城上空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周内最低气温将徘徊在-4摄氏度到0摄氏度之间。北京市供热办下发通知，要求各供热单位提前对锅炉房进行升温，确保正式供暖时居民室温达到18摄氏度。去年通州老城的地标古建燃灯佛舍利塔开始大修，今年十月末，伴随着30年来首次大修工程的宣告结束，燃灯塔得到全面修葺与维护。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北静安棚户区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为留存城市的记忆，还原城市的本色。根据区委区政府要求，石景山区将在北静安地区建立首个城市记忆博物馆。北京运河中医医院存在未履行实名制就医有关规定、核实参保人员身份等问题，违反了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和相关条款。今年年底前，人力资源市场公共服务体系整合改革圆满收官，各区将全面建立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这意味着各区独立存在的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都将消亡。老北京微缩景园开放于1994年，里面的微缩模型以1:15的比例再现了明清时期京城的历史风貌。日前有市民探访发现，目前已经无法入园参观，园内模型破败，杂草丛生。昌平公园第17届菊花展在昌平公园弘文阁开展，开展期间有100余品种、1500余盆菊花与市民见面，展期持续近一个月时间。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刘若英作为演员，十几年前的那一部《粉红女郎》算是她的代表作了。那个时候刘若英究竟是歌手出身演戏，还是演员出身唱歌，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事情了。不过还好，不得不说她在这两个方面做的都是很好的。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七点的都市夜歌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的是电视剧《粉红女郎》的主题曲片尾曲《一辈子的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安，因为我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 习惯

1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暖气坏了，下水道堵塞，抽油烟机需要清洗，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一般会通过三个途径来解决：找物业，在信息平台上挑选服务商，或者是拨打贴在墙上的小广告。然而现实生活当中，这三种常见的方式各自都存在着一点痛点。有的时候呢，物业没有办法及时上门，有的老旧小区甚至没有物业。如果是拨打墙上贴的小广告，由于人员的背景复杂，有的时候还会给家庭的安全带来隐患。969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行业的痛点呢，其实就是创业的机会。那成立于2014年的北京一家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专注于社区家居维修和清洁等家庭服务的企业。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一家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CEO， 我叫杜波。一家修是一家做家庭维修服务的线上线下的科技公司。 杜波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霸。而说到创业，他还有一段小故事。 我的合伙人他呢是一直做了很多年的物业，他来找我，他说他说最近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年我们知道的老百姓的维修的问题呢没法解决，现在呢互联网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事儿能不能做。我说这事儿我给你研究研究。听了他的想法，他说我要解决老百姓，特别是老人家里头这个有东西坏了没办法这个问题。我说我妈也这样，老吾老以人之老，就是我们给这个自己的爸爸妈妈做点事儿，也给天下的爸爸妈妈做点事儿。而且我说这件事儿你不管干得成还是干不成，我都对你表示一个敬意，因为这件事利国利民。他说现在这问题不是我要干，而是说你得跟我一块干。我回去想了2周，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准备下周辞职，咱俩就开干，就值得我们好好努力奋斗一把。 在不少互联网创业人士看来，家居维修并不属于高频服务，但一家修却通过扩大服务对象，突破了所谓的低频的瓶颈。因为房屋维修和清洁是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的服务，而一家修也有一句很经典的企业宣传语。 我们公司的这个有一个宣传口号特别有北京风味，叫有活您言语，有活您就找我。我们其实呢是希望着家里有事儿都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其实遇到的这个早期很大的麻烦就是互联网是需要标准化的，而且我们需要价格透明，所以我们自己呢这个经过反复的 PK， 最后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家庭当中最常用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标准化大概有30多项，但是我们还有大概400-500项的非标服，就是都可以做，这些服都是可以，这个我们觉得是有把握的，可以做得好的。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杜波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一家修和邻里之间发生过的感人的小故事和小细节，能够感受到这家企业不仅有温度，同样有情怀。虽然涉及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我却觉得细节更能够体现一个企业的品质。 其实我觉得从企业来讲呢，咱们就是纯的从企业经营来讲，我们要做百年老店，你想把事儿做长，想把事做长，这件事就一定要做对。我觉得什么事儿是做对的呢，就是第一个呢要符合整个国家的潮流。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政府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符合了很多的这个咱们政府的推断，民生的问题，互联网加跟这个传统行业结合的问题，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难题的问题，包括疏解，因为我们是这个邻里相帮的模式，恨不得我们设计的模式就是楼上楼下灯坏了，这个正好我就接活了，我去楼下又是邻居又是工人，我干一活挣一小钱，一会儿给孙子买个糖葫芦，就这样的模式呢，就是也符合邻里相帮的模式。我觉得我们一个公司要做的长远，就是要做的很安稳，老百姓接受，社会接受，市场接受，最终一个企业要有一个口碑存在这个市场里头，或者存在在客户里头，那我们口碑就想放心，因为咱们家里头出问题，我希望就是放心，其实不需要做那么多的事。所以生活的这个服务呢，我觉得跟咱们生活一样，就是一点一滴的，听上去很平淡，但是你把它做好了就完了。 总的来说，在生活服务的这条道路上，一家修已经用极致的服务理念引领了这个行业。就像今天你要找一家服务周到的火锅店， 会选择去海底捞，你要邮寄贵重的物品会首选顺丰，你要打车会拿出手机打开滴滴。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你需要家庭生活服务的时候，你就会首先想到的是一家修。 我们就是想做所谓千家万户的维修工，你知道您身边的维修工吗？就是家里有事儿您就找我。那我们最关键的什么，就老百姓为什么选你，我们就做的所谓叫放心服务，服务的东西一定要到位，一定要给人家把活修好，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做到的。 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昭昭。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近日有市民在密云区发现，有着长达1300多年历史的北京最老银杏树已经出现了枯枝死杈。专家分析称，属于正常生理现象，如照顾好古树，能再活200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通知明确，享受职业培训补贴的人员范围包括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等。近日，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冬供暖季期间，北京市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统一上浮每立方米0.16元，而北京市居民供暖价格不做调整。北京市交通委停车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11月30号之前，全市4086个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试点全部上线试行，市民需要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停车付费。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因为父亲的一句有梦就要去追，情非得已的作曲汤小康于1999年只身前往台北去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但是被台湾唱片公司拒绝发片。汤小康很快因为创作思维的枯竭，使得生活陷入了困境，一度有7个月的时间连房租都无法支付。2001年，他迎来了转机，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选用，而这首作品之后也成为了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今天969都市夜归人 F4 第一时间。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图个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想开，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关心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只要你没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热热的眼神陪你感慨，找回那片大自然，围着你抱紧你，相信你我却坑洞让我来填满，昨天会比今天明天来取代，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欢喜常在。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只要你被孤单

忍心，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想念大声喊爱你，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的悲戚，当你为了我和他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哦哦，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向天大声喊爱你，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罚款0元，记0分的罚单，你见过没有？他既不扣分，也不伤钱。可如果就这样对他不管不问，他就会在你年审的时候给你找麻烦。相信很多人头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罚单，其实记0分罚0元非常罕见。那既然不罚款也不记分，那这样的违法是不是就不需要处理了呢？ No， 答案是必须去处理。交警提醒，罚0元记0分的违法记录必须要处理，这种违法和一般违法记录一样，要按照规定进行处理，否则这将影响以后车驾管业务的办理。不罚款也不扣分，这样的罚单为啥还要开呢？有什么意义呢？之所以会有罚0元记0分的罚单，是因为驾驶人本身的行为虽然违反了规章制度，但是情节比较轻微，不适应罚款记分处理。这种情况属于警告处罚，是行政处罚措施的一类，它的作用在于指出违法行为的危害，责令改正，促使当事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不管是罚款记分的罚单还是警告的罚单，只有处理完毕才能免审。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代价也许并不大，但是违章违规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了我们共同的行车环境，请遵守交通规则。

天空这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一张，仅在台湾地区销量便突破了80万张。天空、棋子、矜持等等经典的名曲也使王菲的知名度大增。天空这张专辑大卖之后，王菲开始了更多音乐上的尝试，此后无论是国语还是粤语市场都更走向了自己喜欢的音乐道路。今年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